好，翻嚟我哋新一集啊，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我系你嘅主持人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咁咧就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即系睇翻咧就唔同地方嘅最新啊最快军事情况、啊。 我哋早一啲录嘅，咁又系。 系啊，早一录啊，系啦、啊，因为 Alex 咧就要吓、 放假。 放假系啊，所以我哋早咗六嘅军委员，咁啊应该早啲出个， 又系应该礼拜六啦，准时啊。 系啊，咁啊即系如果系大家早啲听啦吓，咁啊多多支持我哋。咁咧就我见近排啲收看嘅数目好似上升紧， 不断上升紧嘅。 喂，大家真系咧要咧多啲支持我哋呢个节目，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咧，我成日相信咧喺呢个香港入面咧，除咗马铃成先生啦， 系 做广东广西好似啊，咁啊讲军事节目之外，咁都冇乜啦，系嘛？咁所以大家多啲支持啦，咁啊。同埋我哋有時節目都唔係淨係講軍事嘅，係咪？咁啊多啲知識啦，咁啊即係可以 share 俾啲朋友啦。 講下世界啲局勢啦。 係啊，咁所以有時咧，你聽多少少咧，即係人哋，因為而家冇發覺咧，多咗好多軍武消息啊。你發覺咧，你睇咧TVB 咧，即係你睇 Now TV 咩都好啦，啲新聞你發覺多咗好多軍事嘅。 梗係啦，因為上面俾我嚟噶嘛。 但你發覺咧，你唔識睇咧，你成日都唔知有乜嘅。 係啊， 即係咧，你係話你依家聽咗我哋節目之後，你就知點解北韓會搞成咁啦。係 啊， 咁你聽到我哋都係知道解放軍咧搞咁多嘢做乜嘢啦。係 啊， 咁你講南海咧，你起碼你噏到嘛，你知南海發生緊咩事嘛？係 啊， 係咪？咁咧，所以其實都幾過癮嘅，得閒都咁啊聽下啦嚇。咁啊 share 我哋，咁啊同埋 like 我哋啦。 係啊， 我 like 我哋 Facebook。 是 Facebook 啊 ，YouTube 多啲啊 ，Facebook 啦，巴亞台 YouTube channel 啦， 系啦系啦， 订阅我哋啦，我哋都接近都萬七噶啦， 萬七啊，系啊，咁所以近排咧都多咗人听，我相信都 系啊， 系啦，咁啊多多支持啦吓， 咁啊奉阿 Simon 呼吁啊，女听众啊请挥手啊， 啊系，嗱女听众请挥手啊， 系啊，女 fans 请挥手， 即系俾我哋知下啦，因为呢个节目咧就即系阳光味好重嘅， 系啊， 咁咧就你话唔觉意有啲女网友咧咁样就几好啦吓， 以我所知有嘅。 應該有嘅， 係啊， 應該有嘅，有啲頭像係嘛， 係啦， 係啦，好難講嘅有時 啊。 好啦，唔緊要，嗱，我哋開始我哋呢個禮拜嗰個節目啊。 好， 咁咧就首先咧一定要講一單咧，就係中東嗰邊啦嚇。大家知咧，中東嗰邊咧就發生咗單，唉，都唔知笑話定慘劇。 日日都有，日日都有新聞㗎啦，嗰度 係日日都有新聞，但係今次呢單新聞咧就係好，即係好離奇啊！ 都唔知道關邊個事而家，係 啊， 好亂啊， 生門啊， 係啊。 咁咧就講今次咩咧，就係、是、咧俄羅斯有部機咧叫E220啊。 E20 咁咧 ，E20 呢部機咧，你如果國內就亦叫伊留申， 係啊， 係啊，唔識讀啊。好啦，咁啊 E20 啦，我哋叫，咁一個電子偵察機嚟嘅。 係， 咁呢部機咧原本有咩改裝咧，就由 E28改裝。咁啊呢部機當然就好耐啦， 好舊咯。 咁咧就四個渦輪螺旋槳啦， 又 係好慢嗰啲啊，係 啊， 即係好慢嘅機啦。即係你講緊每個鐘咧飛600幾，係700都唔到嘅， 係。 其實停咗產㗎啦， 係。 咁啊限量服務啦。咁啊，有啲都仲有啲人用嘅咩咧？俄羅斯航空咯，高麗航空咯， 即 係你大家諗到哇，呢啲咩嚟㗎？所以咧就冇乜人用㗎。 咁好多民用機場都唔俾降落㗎啦，應該 係嘛？即係太落後呢部嘢。係 啊。 咁咧，所以咧，你睇到咧，佢用呢個做平台咧，就改裝咗一個叫做電子偵察機啦。咁呢部機咧就喺呢個嘅敍利亞上空咧就成日飛嘅。 係。 咁咧就老實嗱，你咁樣飛咧其實冇嘢，因為咧你只要咧你縮喺個敍利亞個境內咧 ，suppose 就冇事嘅。即 系 你唔好咧搞搞震飞就土耳其，唔好搞搞震飞以色列，其实冇事噶， 又飞公海都得啊， 哦都得嘅，系啊，但系都小心啊，以色列好恶嘅，因为你唔觉意飞过少少嘅嗱，上次你记得啦，俄罗斯有架咧，苏24系嘛，你飞过咗土耳其嗰度，一分钟到啫嘛，就俾人哋嘅 F-16撞到你啦，一嘢打你落嚟， 摆明暴你啊， 系啊， 暴你， 系啊，所以俄罗斯咁恶，最后都不了了之噶单嘢。嗱，今次咩咧？今次咧，據說就話俄羅斯呢部嘢咧，上面咧就栽咗十幾個人係嘛，14個 啫。哇！都俘虜噶啦。 俘虜嘅差唔多，栽14個人啊，咁咧就做一個電子偵察啦。 係。 點知咧就竟然咧喺個雷達度，消失咗啊！ 哦。 跟住咧，佢哋話：咦，點解咧會喺敍利亞個基地嘅？係啦。 係。 咁一個空軍基地嗰度，咦，附近咦，點解個雷達熒幕度咦唔見咗喎？咁啊，上面有15個軍人啦，叫做。 係。 係啦，咁於是咧，佢哋就即刻揾啦嚇，咩事咧咁講？他們一開始他們就以為呢就因為附近呢就聽說有四架以色列的 F-16 戰機是就攻擊他們附近他們就以為呢就應該在這些 F-16 就搞定了 是 但是呢他們就再想真這件事為什麼呢後來發覺呢就似乎好像消息就不是被 F-16 擊落過 因為那幾架 F-16 成個對地攻擊緊噶嘛？ 係啊， 咁如果佢要突然間要對空攻擊嘅話，以色列冇理由唔知道啊。 同埋咧，其實 suppose 咧，你嗱，即係每個飛行員咧都有個任務噶嘛。 係。 佢如果有任務在身嘅咧，嗱，我假設我今日我同 Alex 飛嘅。 係。 咁咧，假設Alex 係隊長，即係掌機，我哋僚機咧。 係。 咁飛咯，咁我如果發現咗，喂， 我會講：喂，隊長啊，我哋發現咗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喎。咁我哋原本任務係炸地噶嘛。咁今日咧有個空中目標，我點樣？我要先同隊長講：喂，隊長，有單咁嘢點算？咁隊長揸唔到 fit 㗎。隊長咧就翻 call 翻佢哋總部。就個指揮部就話：喂，我哋有個咁嘅點算？通常咧指揮部講一樣嘢嘅啫。嗱，首先有冇即時威脅？冇即時威脅，你繼續做你嘅嘢。你唔好搞別人哋啦。你搞掂你任務翻嚟就點？如果人哋喐你，咪喐人咯。我都唔怕噶。咁當然啦，老實你覺得個電子攻擊機會唔會真係攻擊人啊？ 應該唔會嘅， 係唔會啦。 放米唔通放米洛夫斯基粒子咩 ？最慘佢冇啊嘛，咁咪唔想。咁咧，於是呢單嘢咧就應該係咩？就係、是、我哋就覺得 F16咧就應該唔會搞佢嘅，因為佢依家做一個攻擊任務嘛。咁所以咧呢單嘢咧就好相信啲人就話係應該敍利亞自己打落嚟嘅。咁樣啦，嗱，如果你話敍利亞打佢落嚟係嘛？咁就即係應該係用嗰啲 SAM 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嗱。而家敍利亞咧同俄羅斯嗰邊咧就解話嚇，嗱咁講嘅，佢哋咧就話嗱，俄羅斯咧有人講，佢話以色列咧帶 F16 入嚟咧就係、是、一個挑釁行為，係咁咧俄羅斯軍機咧其實嗰陣時咧就大概喺飛行5000米嘅地方咁飛啦， 係 咁咧佢話以色列嘅航管咧冇理由睇唔到嘅，咁所以咧你咧就繼續派個 F16 喺附近飛咧，就搞到咧敍利亞嗰啲人唔覺意咧就以為我呢架嘢係以色列嗰邊飛過嚟。就打鬼咗佢落嚟，咁所以咧就以色列要呢個嘅咩咧，就要負呢個責任啊！ 哇， 係啦，咁當然啦，你調翻轉講就係、是、其實咧，以色列咧要發動攻擊，咁人哋唔係打啲俄羅斯嘛，係 咯， 打啲敍利亞啫嘛， 即係俄著也中槍喎呢啲。 係啊，咁人哋梗係唔會同你講噶， 係咯， 係咪？咁所以咧就今次呢單嘢咧就羅生門啊， 即係我打一隻狗啫，咁只狗咬死主人領嗰只狗唔關我事噶，大佬 好慘啊！但係佢哋話俄羅斯又話咧，基本上佢哋個雷達空域咧，佢哋發現一樣嘢，就話原來咧法國咧嚇、啊，即係有個巡防艦都發射咗飛彈嘅，即係我諗係類似 Tomahawk 咁嘅嘢啦。咁咧就，但係當然咧，你問翻法國，法國冇喎、啊，我冇做呢啲嘢㗎嚇，咁樣。咁呢啲咧就算你射都冇人認啦。咁當然咧，你俄羅斯講大話機會高唔高咧，亦都有機會。咁所以呢單嘢咧係羅生門嚟嘅。最後呢單嘢係點咧？嗱，我哋傾向相信啊，傾向相信咧就真係敍利亞自己打落嚟嘅。因為嗱，老實嗱，敍利亞最勁嘅防空嘅系統係咩咧 ？S-300 嗱 S-300 冇得你用嘅。 S-300 係俄仔用嘅。咁所以你用 S-300 之前咧已經俾以色列咧用 F-35咧打殘咗好多啦嘛，咁仲有少少剩，咁所以咧今次我估佢原本咧就想打一兩架 F-16 落嚟咧，就即係嗰啲叫咩助威啊嘛，點知打錯咗自己大佬啲機，我估佢都有排行啦，唔知點算啦真係，你點樣同佢解釋咧？ 冇法啦，你俄羅仔嘢係冇呢個敵我識別噶嘛，係咪？ 係啊係，喂，敵我識別系統呢啲咧係好高級嘢。 系啊， 呢个咧就当年波斯湾战争咧，其实好多英国机都俾美国机打噶嘛。 系， 同埋咧，你知唔知嗰啲坦克都俾美军咧炸中啊？ 系， 咁就因为嗰阵时个敌我识别系统咧唔得啊。 哦， 咁而家好多啦。如果你成日听我哋讲就话 F-35 个头盔可以睇到敌我识别系统噶嘛？如果自己机飞过嚟绿色噶嘛，人哋嗰啲邪恶轴心啲机飞过嚟红色噶嘛。 即系啲美军咧见到法国佬啲机又唔打。叫英國佬專打， 咁又唔會，又冇咁講。你打得 F-30 咩嚟啫嘛？係咪 F-35 唔會打 F-35 嘅，就一直會打英帝機嘅，就係呢啲情況。 Okay. 好啦，嗱，另外一單咧，我哋都要講啊，就咧而家咧北約嗰邊啊，北約嗰邊咧依家咧就個情況係咩咧？就係、是、大家知道北約咧依家咧就一路越推越高噶嘛， 係， 即係佢越推越高咧就壓迫住俄羅斯嗰邊玩噶啦， 係， 係咪？咁咧就美國嚇《軍事時報》啦嚇《Military Times》啊，我哋引述佢講翻啦嚇。咁咧就波蘭總統啊，近排咧就去咗美國華盛頓咧，就同特朗普咧就開咗個聯合記者招待會。咁啲人就開始問佢啦：，喂，其實兩個國家除咗經濟合作之外啦，有冇軍事合作啊？咁講，咁咧就特朗普就話：，梗係有啦，因為我哋諗住咧喺波蘭咧 set 個基地。係。咁咧就嚟緊就永久駐軍，直頭咧係擺美軍落去。係。係啦，咁啊相當好，因為咧你擺到咧就頂住嗰個俄羅斯嘅位嘛。 都幾啊，即係啲歷史啲嘢都幾咁。 好諷刺啊！ 好諷刺啊！即係以前華沙公約組織個華沙就喺波蘭，而家個華沙就俾北約啦，最後 即係直頭我喺你以前嘅首都嗰度買，係 係啊！ 即係你華沙公約喺你個帝約嘅地方度起一個北約， 起 一 個北約， 係啦，個前線喺度， 係啦， 所以就非常之搞笑啦！一個情況係咩咧？就其實咧已經有跡可尋嘅，就係咧之前咧美國空軍咧就話我會派5架 F-22，係 跟住 就駐波蘭， 係啊，波蘭就話我俾20億，係咪？ 係。跟住就俾20億就買嘢嘛，係嘛買嘢，咁所以咧就波蘭依家同美國關係咧，首先就非常好啦， 咁咧就另外一個咧就係美國咧就會同佢講咧話會即係會波蘭會唔會俾啲經濟支援翻嗰啲軍隊啊？係啦，就頭先阿 Alex 講咪廿億個情況，係啦個情況啦，廿億 咁啊啲我哋 喂廿億美金以呢啲哇，其實波蘭算唔算係五等窮國啊？ 唔算三等啦，三等啦， 都有啲錢嘅， 有啲錢啦， 三等窮國嘛， 三等窮 國。咁咧，如果人哋三等窮國肯俾廿億，真係唔係少啦，真係唔少。喂，老實啦，台灣俾廿億，你可唔可以幫手啊？守住啊！ 台灣我睇睇住睇住對岸先要。 抵住對岸啊嘛，所以咧我就覺得就波蘭呢次係有意氣嘅，咁啊特朗普咧係會中意嘅，咁啊即係擺啲嗱，我哋諗落擺，如果駐軍擺咩落去咧？會擺啲 M1 落去。 其實好似 M1 好似有噶啦， 有 M1 啦， 好似有噶啦， 會擺啲 M1 啦， 係啊 ，M1 就同埋會唔會擺啲轟炸機落去咧？ 轟炸機啊， 係啊，即係嗱，唔好擺得多五千萬。 但係轟炸機個唔好處咧，轟炸機最好唔好擺前線。 係。 摆远少少， 摆远少少，后面飞上， 后面飞过去，即系可能摆喺英国啊，摆喺德国啊，嗰边好稳阵啲， 稳阵啲啊，意大利啊，咁样飞过去， 系啊， 咁或者我就谂紧会唔会摆啲劲少少嘅机咧 ，F35 咧， 系嘛 ，F22 可能都会摆啲 喎，咦，咁咪成日都啲 飞过去咯， 啲俄罗斯咪成日都搵唔到佢， 咪俄罗斯佢搵啲咩，搵啲图狗咁飞过嚟 ，F22 又想去搵佢， 喂，前好似九月头 系。 即係我咁早咗兩禮拜，又有架圖九五飛過去呢個阿拉斯加啊嘛！ 誒，圖九五係專飛阿拉斯加， 專家啊， 阿拉斯加專線啊，阿拉斯加專派 F 廿二嘅， 阿拉斯加專線 都係嘅，次次都係嘅。呢啲都講到咧，口臭到好似咧， 順風速遞。 我哋已經口臭到咧，我阿拉斯都唔講噶啦。 誒，速遞啊，速遞又嚟啦。 係啊，你 接貨啦，高空中接貨， 空中接貨，你成日都見到噶嘛。好啦，另外一個咧，我哋要講嘅嚇就係日本啊。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講咧南海今年咧就嚟緊咧就會有好多國家會走過嚟玩，即係會過嚟同陪呢個解放軍玩噶嘛。咁大家知呢個解放軍就好高調講啦，南中國海屬於中國噶啦。 啊、 其實你此言一出咧，你好多國家都好不滿噶啦。 啊、 即係嗱，老實我咁睇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話係你咧，你唔該你要駐軍啦。你啲潛艇佢經常出現啊。你嗰啲你係軍訓咧，常常 哇拖死你喎！成班幾個加一齊， 依家好正喎！今次咧 開 party， 係啊，開 party， 我哋講過啦。 你話呢個呢個吧酒吧嚟噶，我就日日都嚟幫襯， 日日係查牌添啊！等你做唔到生意， 幫襯 幫襯 係啦， 坐喺度唔飲， 係查牌啲就美國佬做嘅，我嚟幫襯嘅啫。我哋日日都打爛酒樽啊，打爛啲台啊，硬係會唔見啲係硬係啲。不见嘢啊咁咯， 唉，最惨就系好多人嚟踩场而家。好啦，嗱，先讲咧，日本防卫省啊，系啦，就喺呢个礼拜一嘅咋，好早嘅。咁咧就即系有个叫黑潮号啊。咁啊，黑潮号咧就呢个咧就即系佢哋嗰个亲潮级啦吓。咁咧就呢个舰咧其实都几新嘅。咁当然咧佢唔够新咧就未去到咧苍龙级，最新个叫苍龙级啊。 系。 咁就未去到咁新，但系咧其实呢个都系试点嚟嘅，先派架次一级嘅试下先。 咦？唔系话？你去以中國科技好似話日本潛艇去到， 係 佢都唔會發覺嘅咩？ 嗱，老實今次唔係日本中國人寫發覺嘅，係日本公開話我會喺南海演練。 哦，公開 公開㗎， 日公開咗都揾佢唔到，唔大鑊。 佢會浮上嚟啩，我覺得。咁另外咧就加賀號啊，直升機航母，我哋係咪上個禮拜講過啊？ 哦，係。 加賀號咧未周圍訪問㗎嘛？ 有 F35未啊？ 係啊，我覺得遲早啊。 遲早啊？ 係嘛？即係遲早啦，你見到都係。咁咧就而家咧就好多人咧分析，就點解日本咧？你知日本通常都好低調嘅做嘢，就點解今次咁高調？ 哇！如果揾緊啲，如果即係加賀號呢啲裝 F35B 之後，咦？見到個遼寧號行過嚟，我咪應該走去追住啦。 調翻轉遼寧號要走啊？ 係咯，追住佢，走都追住你， 走都追住 啊，走都追住你，係啊。 佢又快過遼寧號啊，覺得 係咯， 真係嗰度慘 咯，追住你。 追住佢嗬， 系啊， 所以系好鬼惊噶。咁咧就之前咧就有一单冇讲，就系话咧英国咧未派一架联合号过嚟嘅。咁咧就原来咧上次咧我睇翻啲外国啲传媒啦，就讲原来大陆咧系有派过直升机咧去空佢嘅。 系 原来有，咁我就唔知嗰架系直乜嘢啦，直十八啊，直十啊，直乜嘢我未知啊。 咁用搵啲直升机嚟轰佢啊？ 唔系，咁啊梗系唔敢轰佢啦，大佬即系英国。即系整个摆位飞过嚟，系啦，即系同佢讲话嗱，我睇住你嘅全程咁样咯。 我啊， 系啊，咁今次 我净有夹板俾你紧急降落啊，如果唔掂， 落咗唔还翻俾你。 唔系，好似以前啲美军接收直升机难民咁样，拱落去，拱落去，我叫啲人， 我 唔惊。我 惊你一落咗去，嗰个军人变节啊，唔翻去啦。 我嚟攞 passport， 我唔翻去大陆噶啦。 好啦，嗱咁南海举行咗一个军事演习啊。咁咧今次系咩咧？就有三架驱逐舰， 系 咁就五架飞机，就加埋呢架潜艇咯。咁所以咧就有少少规模嘅， 都几热闹啊。 系热闹噶，因为今次咧就佢系去越南嘅金兰湾啊， 系 做一个海军嘅访问啊。 系， 所以大家知咧，嗱越南咧原来唔觉意咧都系静静地走埋去美国嗰边啦，大家都明噶啦，即系呢啲位，咁所以咧就欢迎佢咧嚟做一个嘅训练啦，同埋一个嘅访问啊。唉，总之啦，依家啦南海咧就多事之秋， 日日嚟开走 喎。系啊，依家嗱你点算嗱？而家我哋话啊嘛，英国就会嚟，法国就下转，跟住日本会积极搵玩，咁南韩迟啲咧，因为买咗 P 8啊嘛，又会飞过嚟玩下。 即系澳洲啦， 澳洲又都会积极噶，澳洲好积极。系咪？加拿大得闲就过嚟玩下。 系啊。 喂，西班牙、意大利，喂，如果你我哋咧唔得闲，你又过嚟玩下又。 诶、 哎。系啊，咁所以咧就好。 即系你当呢度加勒比响，我都话我曾经真系勇敢过加勒比开过嚟佢玩下。 所以就好鬼烦。好啦，最后啦，嗱，最后咧我哋讲埋咧就有一个航空展啊。诶、哎， 我哋如果我哋珠海航空展有咁开心就好啦。 哇！如果珠海航空展见到呢架正啦。 系啊。 啊，咁咧就好多航空迷嚟讲咧，呢、這个世界咧其中一架最正嘅战机就叫 F-35。 我离身啦，有歼十六俾我摸下，我都会摸嘅。 哦，我都会摸，我都会摸。喂，唔好啦，你唔好摸啦，摸可能真系会死嘅。系。人哋唔知摆啲咩落去啊。 哦，系几？ 系啊，所以小心。跟住食个 lunch 佢死咗，跟住咧我哋讲乜 M35 嗱 M35 咧呢个隐形战机嘛，咁咧就嗱今次咧就即系好早啦，原本2011年就喺 Maryland 嗰边就亮相啊，咁啊全世界都系得个睇字，但今次咧喺 Belgium 啊，喺比利时空军节啊，咁咧就9月8至9月9号，咁系一个好细空军基地举行嘅，原本咁咧就 suppose 咧就意大利空军啊。就有啲 F-35A 啦，就好近好近啲觀眾啦。其實我覺得咧唔應該嘅，應該咧係攔曬佢，然之後有人揸槍喺度。 因為點解咧？我見過嗰段片嘅。 嗯， 其實好計咧，喺條跑道上邊係拉緊佢呢個可能嗰、那個第二個蘇即係個擺展覽嘅位置。 放蘇或者 放 蘇 嘅位置係啦。咁呢個係拖行緊嘅，揾架車度，即係啱啱經過呢個圍欄，或者啲人就即刻撲佢咧影相嘅，真係。吓 high 佢啊！ 咁啊，即系佢啲 secure 做得唔好咯。 系啊， 其实你唔应该噶。其实呢啲咧，美国佬好忌嘅。 系啲欧洲可能 hea 啲啊。 哦，可能系啊，好忌啊。喂，但系你比利时呢个地方咧，你 suppose 系欧洲首都嚟噶嘛？ 系。 即系所以其实应该。布鲁塞 尔嘅欧盟总部啊。 系啊，即系你比利时，虽然呢个镇就话系细啲啫。 系。 咁所以咧，呢啲咁新型，因为同埋咧上面有好多咧，我哋叫 sensor。你咁样掂一掂咧，有时你唔知会唔会搞到人哋啲嘢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唔好嘅。咁所以咧，啲塗層咧，大家咧，你用手掂咧，嗱，有人話你用手掂會唔會中毒？嗱，如果咧你掂 F22 或者掂 B2 咧，就可能會，因為嗰啲咧就真係搽上去噶嘛。咁始終搽上去就叫剝落啦。咁咧就 F35 咧，我哋喺專輯講過咧，就佢嘅新技術咧，就係釀入去個蒙皮噶嘛。咁所以咧就應該冇咁易甩嘅。但係都有機會。 係啊，始終有毒嗰啲嘢都。 你掂咗咧，你好快啲揾啲唔知生化乜乜洗手。跟住原本咧食個三文治之後轉頭死咗。跟住我哋講笑咁講啊，刮咗少少落嚟做朱古力啊嘛。食咗咪隱形咯。 食咗。你地面上隱形，攞地底啊不過。 所以咧，我想講呢啲咧係好搞笑嘢咯，係嘛？即係如果我想講，哇！如果呢個 show 啊喺亞洲，跟住俾啲大陸佬摸一摸。咁重點 嗱，我見到張相咧，好似都係 手啊，斬埋佢。 我見到張相好似都係冇黃種人掂嗰部機。 梗係啦，因為手啊，斬埋佢啊！你邊隻手掂？你講咩？斬呢只，真係恐怖。好，第一節呢度嚟到呢度。 好。